提提喵知识，我是 Joy。 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我们前面的影片《太阳消失后的世界》说到，如果人类因为某一些原因必须要离开地球的话，可以有哪些方式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人类如果真的要移民到其他星球，在科学上有没有可能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14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星际效应》。这部电影虽然不是十分的出众，但是在电影里呈现出来的科技绝大部分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首先要逼使人类真的离开赖以生存的地球并不容易，一定是地球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例如太阳变成红巨星，或者像电影里说的地球上的植物都得了枯死病等等。只有这种不得不离开的原因，人类才会下定决心离开这里。那么我们怎么将地球上的人移民到其他星球呢？在电影的剧情里，他们有两个计划。首先 A 计划就是让太空人找到适合居住的星球，同时努力解除能够操控重力的物理理论，以建造庞大的太空船，好把人类移民过去。就像小型的太空站，利用每分钟旋转 5.6 次产生的离心力来模拟地球的重力。这就是类似诺亚方舟的计划，太空船自转会制造出人工重力。制造人工重力是在无重力太空中减少肌肉萎缩的方法之一。太空船自转造成离心力会将物体甩到外围，就成为一种类似重力的力量。在电影中，永续号的外围的墙面就是他们的地板。在诺亚方舟上，除了人类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你们以为只有我们人类才去过宇宙吗？其实有很多动物他们都已经去过宇宙了哦。在1947年，第一批进入太空的动物就是果蝇。1950年的时候，美国科学家把老鼠送入了太空。1961年，一只4岁的黑猩猩上了太空。1966年，俄罗斯送了两只狗上太空。而最特别的是1973年，送了两只蜘蛛上去。它们很快就适应了太空无重力的环境，并开始编织它们的网。直到2019年， SpaceX 还有送老鼠与蠕虫上国际太空站。所以我们早就做好了带着地球上的生物一起移民的准备哦。而现今科学，在宇宙中人类的飞船还达不到光速。如果我们要去最近的太阳系 TRAPPIST-1 也需要40光年，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可以光速前进，也需要40年才能到达。TRAPPIST-1 有7颗行星，这7颗行星按照跟恒星的距离由近至远被命名为 B 星球至 H 星球。行星之间的距离相当的近，跟恒星的距离也近，尤其是 B 星球与 C 星球，这两颗行星都被恒星的引力锁定了，它们永远都是同一面朝着恒星，就像是月球被地球锁定了一般。而 B 星球的表面温度非常的高，平均有130摄氏度，这除了是源于阳光光的近距离照射之外，还跟恒星的强劲的磁场有关。这颗红矮星产生的磁场比我们的太阳高几百倍，再加上与 B 星球的距离比太阳跟地球近很多，以致磁场会把行星内部的金属融化，岩浆会在行星地下流动，不时造成火山爆发。看来人类真的要移民的话，就一定要去到更远的太阳系，甚至是另一个银河系。但是我们人类的生命有限，如何做到星际旅行呢？所以这时候可能就要借助虫洞了。黑洞是时空结构中重力超强的天体，连光线也无法从它逃脱，在宇宙中处处可见。而虫洞是利用黑洞的引力突破3度空间，连接2D的捷径，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但实际上还没有发现。也就是说，虫洞是黑洞扭曲空间的产物，并且是去到其他银河系的时空门。虽然还不能证实虫洞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先假设它是存在的，这样子就可以大大的缩减了在宇宙中旅行的时间。但这时可能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就是燃料。我们在宇宙中如果没有燃料，就等于是等死。那如何可以让我们节约燃料呢？这可能就要牵扯到引力弹弓。在航天动力学和宇宙空间动力学中，所谓的重力助推是利用行星或其他天体的相对运动和重力改变飞行器的轨道与 速度，以此来节省燃料、时间以及计划成本。重力助推既可以用于加速飞行器，也可以用于降低飞行器的速度。在电影的最后，永续号就是利用这个原理逃离了黑洞的引力，但是在现实中可行吗？但在现实中好像不太可能。虽然电影剧情是让永续号借由黑洞转动的力量将自己甩出黑洞，但是永续号本身还要有强大的能量才能脱离黑洞的引力。如果说小小的一台太空船就可以制造出如此强大的能量，那我们也就不用担心能源危机了。在电影中，太空船造访的第一颗行星上的一小时相当于地球上7年。男女主角仅仅短暂的造访，回到母船后发现留守母船上的太空人已经变老，男主角在地球上的儿女早已长大成人，自己也忽然升级为阿公了。略懂相对论或者爱看科幻小说的人应该都知道，飞行速度接近光速的太空船上，它的时间会变慢，这是因为速度造成的时间膨胀。其实强大的重力也会造成时间膨胀，这一颗行星要有这么强烈的时间膨胀，必须要离黑洞非常的近，甚至与有去无回的边界世界世界相去不远。为了产生足够的离心力，这颗行星必须以55%光速绕着黑洞公转，才能不被吸进去。而母船的时间与地球同步，因此一定与黑洞有相当距离，但它的速度也需要高达光速的1/3。如果这是真的，倒也是一个减缓衰老的方法哦。关于时间膨胀，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哦。那下次有空的话，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吧。但是地球这么大，想要所有人类都移民恐怕并不容易，因为在地球上无法制造出与地球差不多大的飞船出来。那么就像电影中提到的，人类将会有 B 计划，那就是让太空船带着许多冻结的人类的受精卵到其他的星球，建立殖民地以延续人类香火。正如电影最后所描述的，艾米莉亚在第三颗行星上面建立了营地。我们一般人照顾一个比比可能就要哭了，但是她一个人要养几千个。早期的科学家认为，只要把一男一女送上别的星球，就可以如同亚当夏娃一样繁殖下去。但问题是，星际旅行路途遥远，亚当夏娃活不了这么久，而且未来近亲通婚可能会导致许多疾病。而近几年来开始流行的星际移民的理论是由机器人带着种子到别的星球，到达目的地再播种让种子发芽。当然人类的种子就是受精卵，为了避免近亲通婚，还必须要带很多受精卵去。有人计算过，需要有上万人才能建立健康的人类殖民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移民到新星球的人类就无法继承现有的科技。就像我们之前影片说的，他们需要利用在地的资源重新开发新的科技。但就算真的可以通过黑洞产生的虫洞去到其他星系的话，也还要解决如何离开黑洞。如果不幸被黑洞吸入的话，又会怎么样呢？科学家普遍认为，跳进黑洞的人会被意大利肉酱面化，那就是死定了。不过假设黑洞够大的话，人就不会马上变成肉酱面，但是也不可能活着。当然现在我们人类对黑洞还只是初步的认识，所以没有人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讯号可以逃离黑洞的引力并传出去吗？这就是著名的科学家霍金的主要研究范围。黑洞会把所有东西都吸进去，包括光，但只进不出会破坏宇宙的平衡，因此推论会有霍金辐射跑出来。依现在的科技，虽然科学家已经观察到疑似霍金辐射的讯号，但真实性还需要相关的研究证实，更别说运用霍金辐射传递讯号了。不过如果人类有一天可以充分了解黑洞与虫洞的话，即使真的有像电影中的虫洞，让地球人超捷径走访黑洞附近的星系，可能也不会如同电影所描述的那样可以找到适合人类居住的行星。黑洞周围高热气体会发出高能量的 X 光与辐射线，足够把附近数光年的生物杀光，有机分子打乱，是个连外星人也无法生存的地方。但是如果说所谓的外星人不是生物呢？比如说类似变形金刚之类的智慧机器，那情形就完全不同。机器虽然也会被辐射线伤害，但毕竟不像生物体这么脆弱，因此可以生存下去。更重要的是，一个旋转的大型黑洞是宇宙中难得的能量来源，远比 一般恒星的能源大，只要他们能掌握到萃取黑洞能量的技术，将可以轻易地超过驾驭一颗恒星能量的卡尔达效夫指数第二级。如果能够利用黑洞掌控虫洞，就可以轻易地向第三级迈进，在宇宙中建立复杂的虫洞捷径网络。这么好的地段，只要敢住下去，那可是宇宙地缘政治的兵家必争之地。不过前提是人类可以生存。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人造星球，当然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而且这个星球必须足够的大，并且可能只能在宇宙中建造，要有像地球一样的地吸引力，要有大气层、氧气、阳光、土壤以及大量的水，这样子才能够把人类以及地球上其他的生物都移植到这个星球。这听起来好像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人类现在的很多科技都是来自于科幻小说或者是电影，譬如手机的灵感就是来自于 Star Trek， 而且天文学家已经在太阳系以外星系的一颗行星的大气中发现了水，这就意味着它有可能具备生命的迹象。科学家把这颗行星叫做 K28b， 并希望十年后的新一代太空望远镜能够鉴定这颗行星大气层中是否包含由生物体而产生的气体，这就是大家说的超级地球，也是我们移民的目标。 K28b 距离地球大约有111光年，就人类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向它发射探测器，而这是第一次在恒星周围的宜居带的行星上探测到水，它的温度可能也适合生命的存在。这种所谓宜居带通常处于恒星周围，它的温度环境比较温和，可以允许水以液体方式在行星表面存在。通常我们把太阳系以外的行星称为太阳系外行星，或者简称系外行星。首颗系外行星是在1992年发现的，后来一共发现了4000多颗系外行星，其中 K28b 是在2015年发现的。这些系外行星许多都是像木星或像海王星那样大型的行星，这些行星以近距离围绕着恒星旋转。研究人员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观察了在2016年、2017年发现的行星，他们通过研究行星围绕恒星旋转时星光的变化来确定大气层中的一些化学元素，发现只有 K28b 显示了有水分子的特征，而水是地球上生命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计算机数据模型显示， K28b 大气层中可能有高达50%的水，体积大约是地球的2倍，温度可能在0到40度之间。其实之前也曾经在其他行星上发现过水，但是这些行星不是过大就是过热，让生命无法生存。而要想探寻到温度低、体积较小的行星就非常的困难。美国太空总署 NASA 2021年即将推出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以及7年后欧洲航天局将发射的 Ariane Mission 太空行动，到时候天文学家就能够更详细地探测到各个星球的大气层。科学家们已经在寻找更多的超级地球，为人类将来的移民找到目标。不过希望到时候人类去到其他星球的时候不会有其他智慧生物的存在，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只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战争，另一个就是留下几个麦田圈让他们慢慢发现我们的存在。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一下哦，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